Episode 5 Dialogue 27 请问你姓李吗? 我不姓李,姓王 王先生,你是老师吗? 我不是老师,是学生 你呢? 我是老师,我也姓王 请叫我王老师 Dialogue 28 李明忠,我问你 你是中国人吗? 我不是李明忠,我也不是中国人。对不起,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小晶。啊,你是王老师,你好吗? 我也是老师,我姓李。李老师,你好。 Dialogue 29 先生,请问你是中国人吗? 我不是中国人。 你的朋友呢? 他也不是中国人。李有生是中国名字,你不是李有生吗? 我是美国人,我叫Lee Johnson. Dialogue 30 请问你是中国学生吗? 是,你也是中国学生吗? 我也是,我叫王国鹏。 啊,我也姓王,我叫王贵。 我叫你小王,你叫我老王,好吗? 好。